喂，政治好丑恶噶。 哎，你不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 政治很深的，我们不懂的。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在各种的无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无知。 政治吃得的吗？ 是啊，真的吃得的。什么你没有听过政治咖喱饭吗？ 咖喱饭有没有料到 的？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经赤化的媒体环境里面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还有大辣、中辣、小辣。 这个刚刚听了，香港人最喜欢就是多元选择，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点至11点， 政治咖喱饭。好啦，大家復活節假呢，就呢個叫做今晚叫做咩呢，叫做壞咗嘅咖喱飯。 吓，咁唔係偷食咖喱飯或者安心咖喱飯呢， 壞咗咖喱飯。 壞咗的咖喱飯。 係啦， 咁我壞喎，或者唔係我哋壞喎。 咁我今日我睇到蘋果日報副刊啦，馮田希嘅專欄呢，咁就講許志安嗰個嘅呢個懺悔聲明。咁佢就話喺嗰呢一刻，喺呢一刻我冇咗靈魂，我係一個變壞咗嘅人。咁即係話，即係個呢個專欄作家就話，假設佢係一個好人，喺呢一刻變壞咗啫。佢以前係有靈魂嘅，喺飲咗酒之後呢一刻咧就變咗冇靈魂。 飲完酒之後先變壞咗，清醒嘅可能會變翻好，即係咁樣暗 示。咁呢個係一個懸案嚟嘅，究竟呢個安心偷情呢件事係小三事件定係飲酒事件咧？咁呢個性質就我哋冇興趣探究。但係咧，佢作為一個社會現象，好多人就話：喂，講下逃犯條例啦。咁我哋會講嘅逃犯條例。但我哋一開始咧就想大家探討一下呢、這個即係、就是、安心偷食事件，其實係上埋呢個《華盛頓郵報》咧，其實係反映到其實係一個社會現象， 係啊， 係一個即係、就是、大家對呢件事嗰種嘅回應方式啦、重視嘅程度啦，同埋係嗰種討論嘅熱烈投入嘅程度咧、的而且確係一個社會現象，係值得討論嘅。其實 係星期二啊，星期三啊。 事發應該是星期二， 星期二，你想想今天星期五，星期二到現在連續幾天，你星期二夜晚奪命鬧鐘就說，咦，當許志安走出來去，即是口水鼻涕都流出來，那是去道歉呢，就可能會過一段落，但很明顯不是。 因為 過去這幾天，又有Sammy 走出來去原諒許志安，黃心穎又走出來，都不是，他不是走出來，他在 IG 那裡道歉， 165字的道歉聲明， 跟著馬國明出來又去，即馬國明是最 comprehensive、最全面地，差不多個個人呢都講幾句，講一講他自己的看法，樣整個社會，即我說全香港差不多呢，即係差不多所有人都捲入去呢個嘅討論裏邊，多面向道德就道德傾啦，法規上面有法規傾啦，私隱有私隱傾啦，夫妻之道有夫妻之道傾啦，教徒又有用即係呢個教宗教嘅角度係去解讀呢件事情啦，咁樣係即係鬧得沸沸揚揚整件事情。 嗱，我覺得咧就當然啦，好多人講就係話只不過一件八卦事件咁，咁但係咧你變成一個社會現象嗰陣時咧，呢個香港人呢個八卦現象都值得探讨。咁我觉得点解会即系大家嗰个咁热烈去参与讨论咧？我觉得第一就因为呢对娱乐圈嘅夫妇咧，过去嗰20几年嚟咧，都系以佢哋嘅感情生活作为一个 selling point 嘅。 28年啊， 系啦，28年嚟。咁当然许志安究竟最后一首歌我认识嘅咧，就系我琴日喺马宝道街市见到一个即系修理电器嘅工人喺度播紧嗰首《烂泥》。 哦。 是我認識的最後一首歌嚟嘅。之後咧，我覺得佢嘅演藝事業，我見到佢嘅新聞咧，總會係同阿鄭秀文一起、感情嘅生活啊、結婚啊、結婚之前嘅咩廚房宣言啊呢啲咁嘅嘢嚟嘅。咁所以咧，令到大家咁熱烈投入，其中一個原因係佢哋造成嘅。唔係我哋八卦咁簡單嘅，係因為佢哋嘅經理人或者佢哋公司好或者佢兩個人好咧，係好有意識地咧，將佢哋嘅感情生活作為一個推動他們的即演藝事業的一個工具的時候、我們就好像他身邊的親人，甚至比他親人更加親切，就是安仔啊、阿咪啊這樣去叫他們，然後跟著就好像目睹著他們兩個由華星年代相戀分開，又再走在一起，又再分開，離離合合，最後變成香港式的童話結局樣。所以這個結局出現危機的時候，大家都會將他過去那20多年 好像看着身边自己的仔女一路长大成人那种感觉呢，就投放了下去这个十六分钟的的士片里面。 一出现就是银幕情侣金童玉女刻意打造的对外形象，亦都是在过去的20几年又都试过即分开，跟着又破镜重圆，甚至乎去到黄子华的栋笃笑都拎出来去讲话这个咦都是一个 香港式的童话， 有香港式的童话，他们两个现在吵架的话其实是有社会性的，为了香港的话他们是不是要维持一个哇一个继续这种即和谐家庭啊，又或者是一个即 很相衬的恋人啊，这个金童玉女啊这样 的结构。 幸好这个香港式童话呢在郑秀文发表的即係聲明之後咧，就已經係得以繼續延續落去嘅。咁究竟延續落去之後會點咧？咁大家都會好留意嘅。呢個連續劇嚟嘅其實。第二，我覺得咧要睇呢樣嘢咧，就係從政治角度都睇得到嘅。呢個係香港本土藝人嘅最後一代嚟嘅。同一時間發生呢啲咁嘅婚外情嘅咧，有三對 couple。除咗呢個許志安之外咧，就一個叫做洪欣同埋張丹峰。Nobody care， 冇人知啊嘛。 張丹峰就係 你唔講可能。 洪欣就係同阿莫少聰好似結過婚嘅， 成扎人都唔知道。 係啦，咁就張丹峰就係佢大陸嘅老公，然後就同個經理人搞埋一齊。咁個經理人咧之前亦都試過威嘅，就最後尾就應承話解僱佢，收尾又原來再搞埋一齊，甚至影到佢入佢間房，其實都幾爆炸性嘅。Nobody care， 因為我哋對於洪欣嘅演藝事業冇興趣，因為佢喺大陸嘅，其實雖然係一個香港藝人。第二就係呢個劉海威同呢個楊冪，即係呢個劉丹 嘅 個仔嚇， 劉丹嘅仔。 咁雖然佢亦都係一個香港嘅明星，但係佢嘅演藝事業咧主要係喺大陸，亦都係咁。佢老婆亦都係一個大陸人，大家亦都完全冇興趣嘅。咁所以我就話鄭秀文、許志安呢一代咧，就可以咁講係九十年代華星栽培出嚟已經係二十幾年，到今日可以咁講係最後一代香港藝人。所以變咗咧，大家對佢哋除咗因為認識佢哋兩個人嘅感情起跌咁二十八年之外咧，頭先我朋友話俾我聽咧，即係我都覺得嚇一跳。佢話原來佢哋相戀嗰陣時候，黃心穎只係得三歲， 兩歲啊！黃心穎今年三十歲，佢哋廿八年嘅戀情嘅話咧， 即係得兩歲， 即係兩歲。咁所以告誡香港嘅女士咧，留意身邊嘅女性，包括埋細蚊女，咁日後會唔會成為即係你嘅競爭對手，又或者係小三咧？咁樣係哇！我哋都用緊大陸用語添。 嗱，因為呢個 係依賴， 就算你話。謝霆鋒出現呢啲危機，同王菲出現呢個感情危機都好，我相信香港人嘅投入程度冇咁大嘅。因為佢哋覺得謝霆鋒同王菲已經係等於大陸藝人嚟嘅。雖然謝霆鋒係香港人，係啦，好多呢啲所謂嘅香港藝人，佢哋嘅演藝嘅事業已經不在香港。嗱，所以但係你見到啊，鄭秀文特別嘅地方咩咧？就係佢紅咗咁多年，佢到而家喺開演唱會係一票難求。係 啊， 佢仍然係香港一個天后級嘅歌星。係 啊， 雖然已經可能就係成個娛樂工業轉型啦，即係唔係話靠賣唱片。 你睇下佢嗰代即係出線嗰啲咧，嗱有啲又做歌星啦，有啲就即係可能譬如話，甚至乎早佢出現嘅譚詠麟嗰啲，已經個形象已經完全係不可同日而語，繼續維持住呢個咁高嘅受歡迎程度咧，其實係絕無僅有啊，無出其有啊，去到今時今日 係。好啦，第三就係我從第三個角度可以講咧，就係咩咧？呢個社會心理學。兩性關係的角度去睇，香港人嘅香港男性對於呢、這個即係呢件事安心偷食呢件事咧，大部分都係食花生嘅啫。我覺得男性啊，我睇網上嘅留言咧，投入嘅程度遠遠比唔上女性嘅。女性嗰個咬牙切齒幫阿咪啊叫做啊嘅嗰種嘅抱不平啊，痛罵呢、這個。世紀豪精啊！呢、這個黃心穎咧， 竟然走到去入去 gym room 嗰度同我做埋朋友，跟住咧就食我嘅男朋友，老公應該。 喂，其實同樣洪欣嗰單嘢都係咁嘅喎，走去個老公嗰度做佢嘅呢個經理人，然後就同佢個女影相嗰陣時候，正正拖住佢個女嘅手，扮係佢阿媽， 都係咁樣 嘅，係啊。但咧就完全冇人有興趣 佢啊嘛，嗱鄭秀文，佢特別係鄭秀文，嗱佢阿哥。我哋仲好多人記得啦，睇過戲全部係可以即係數得出嚟，講得出個名，個劇情都記憶猶新嘅。唔同呢啲你話大陸藝人啊嘛，根本同我哋嘅日常生活、同我哋嘅成長、同我哋過去一段好長嘅時間根本就扣連唔到個關係，咁所以代入唔到咯。 最重要，我覺得 反映了一樣什麼呢？除了他是本土藝人最後一代本土藝人之外，而紅足這麼多年之外，最重要是鄭秀文，你留意一下，他不是王菲，不是林憶蓮，不是彭玲，不是梅艷芳那種形象。鄭秀文的形象是相當入屋的，就是在杜琪峰那幾套電影裡面，就是瘦身男女、孤男寡女等等。他的 OL 的 fans，我相信是跟楊千嬅是兩個來講，我相信鄭秀文是多過楊千嬅，甚至兩個的形象都是 target 香港的 OL，而那種 OL 今天已經可能成為這個人妻，甚至是人母了，結了婚了已經是。但是二十幾年來這個偶像，即是一個所謂 OL 偶像跟 Pop Queen 是很不同的，Pop Queen 就是王菲那隻，永遠高高在上的，他的感情生活你只有作為一個旁觀者在這裡默默祈禱，或者默默膜拜的，是 啊，仰望 仰望的而已，是啦，即就算是林憶蓮那種你都是仰望的，是吧？他跟公石良有什麼的感情糾紛都好，你都不會那麼投入的， 你覺得很遙遠的， 很遙遠，但是鄭秀文這種形象和楊千嬅這種形象，我估下一個如果是丁生的小心一點，真的如果發生這些事的話，我想那個爆炸性的程度啊，我想是跟許生是一樣的。 你說楊千嬅的老公丁生， 丁生是 的。鄭秀文連他近年開始是去做 gym， 即是關注身體的健康，透過這些這樣的運動，其實都跟香港很多人的生活形態是 跑步 是緊緊地扣連的， 是時代尖端的，真的。嗱，最重要是什麼呢？我告訴你，對於我們從事政治分析和搞社會運動的人，一定要深入研究這些流言大數據，就是得 OL 得天下。你想想那些人捍衛阿咪嗰個婚姻，痛罵呢個老鼠安嗰個程度，同埋世紀豪精嗰種投入程度，如果擺落去爭取真普選，香港今日已經成功 了。係啦，都係希望爭取一個好嘅制度啊！嗱，維持一夫一妻，唔好出軌，制度唔好崩潰，婚姻制度唔好崩潰，同埋追求一個良好嘅政治制度，其實都係講緊制度 同一樣嘢嚟嘅， 係啊，令到個社會運作得更加完善、更加美好，提升生活質素，或者係保障我哋嘅生活質素。 任何社運啊，環保也好，乜都好，如果有呢種投入嘅程度，捍衞阿咪嘅婚姻嘅程度咁上心的話，香港已經是一個世界級的城市，我覺得。 批判政府官員都是出軌，就是其實對自己的伴侶不忠嘛，即是講大話嘛。 係啦， 嚇，點解你不能夠容忍許志安或者呢個姚晶係去講大話，或者係即係走後門又去背叛？但你可以 容忍七七七背叛香港人？ 係啦，對住我哋香港人喺個議事殿堂嗰度講大話，用數據，用呢、這個逃犯條例，用啲命案係去包裝佢哋一啲即係惡法咧，咁樣係。 所以我就話大家千祈唔好放棄，有呢種 OL 嘅熱情。我哋問題點樣燃點呢個 OL 嘅熱情？嗱，試過嘅23条，2003年嘅23条，就係真係燃點 OL 嘅熱情。 仲有就係呢個反 國家 教嚇，燃點埋阿媽嘅激情啲嘛，直情係。 所以好多人話雨傘運動好激情，嗱嗰種激情係離身啲嘅，我覺得。但係嗰種激情背後咧，都是有這種 OL 的熱情在裡面的，就是什麼保護學生，黃之鋒還是中學生，當時的學民思潮，所以很多那些女性投入在社運裡面，是有一個這樣的出發點的，就是保護學生這個出發點的，它未必是一個很 remote 的一個政治的理念，雙普選啊等等這些，就是人大八三一落閘啊，什麼國務院白皮書啊，這些東西他們未必有興趣，但是當它變成一種情感上的動員，今次許志安事件是一個啟示，就是情感動員的重要性。我們剛才講這麼多鄭秀文和香港人 connect 的地方是什麼呢？他就算他不出聲都足以令到香港人自發性地動員，他沒有出過聲的，其實他甚至是原諒了許志安，他也沒有怪責過他，他只是說愛是恆久忍耐什麼什麼，婚姻就一定要學習怎樣犯錯，互相包容， 現在是進入了一個 更深處的婚姻，是吧？他反而反過來是為許志安講說話，但那種情感動員，自發性的情感動員的厲害的程度呢，任何從事政治運動的人都應該研究一下的，我覺得在女性社會運動的參與裡面，男性就很簡單的，我覺得男性我認識的大部分都覺得，哇，許志安這樣都吃到，我如果俾我都食啦，不過啊，佢咁醜樣都得。 有食唔食最大惡嘅， 就係咁嘅反應。所以我就話男性就係花生油嘅反應多。 乜我哋應該研究馬國明咩？他都包容原諒黃心穎， 我覺得他的層次沒有鄭秀文那麼深，鄭秀文那個有一個宗教的 寬恕的精神在裏面、 嗯、 而許就志安的懺悔亦都有宗教的懺悔在裏面，兩者之間是有一個 connection 喺度，所以鄭秀文的回應都是很 religious 的、 嗯、 他都有 quote 到聖經裏面愛是能夠忍耐等等、這個、包容等等，所以我覺得整件事呢仍然是會 keep 住呢個香港的童話去到一個更高的層次添、嗯，我覺得升咗呢嘅真係，佢哋兩個人的關係 破鏡重圓， 重圓之後再升咗呢啊， 結埋婚之後又再出現問題咁樣係，咁但係就講婚姻係包括埋 呢啲咁嘅嘢㗎， 接受包容對方嘅錯誤， 正面地去睇佢一個很好好嘅社會道德教育，就係話俾大家聽，兩性嘅關係唔係去到結婚就完， 嗯、 而係話婚姻之後先就係開始。所以我很正面看鄭秀文、這個就是、他自己的回應的這件事、 嗯、 我覺得是相當大方得體、無論他是什麼考慮都好，但是看社會的角度來說 是 positive， 我覺得、 嗯、 是正面地告訴大家其實我們怎樣去面對一段關係，所以不是完全八卦的、 嗯、 正正就是因為他入屋這個八卦新聞個個都知道的時候，個個都留意著鄭秀文的反應是怎樣嘛， 是 所以到他的反應一來的時候，好多人會因為咁樣有反省 嘅。係咯，過去呢幾日個個做人哋老公嘅都會喺屋企俾阿俾太太問啊嘛。 都會問嘅同一個問題。 啊、如果你係啊邊個咁，你會點啊？你係啊馬國明，你會點啊？咁樣係嚇、啊。如果我係阿 Sammy， 應該點啊？咁樣係，我哋都要面對呢個問題。咁樣係係一個道德嘅問題，係一個人倫嘅問題，係一個講邏輯嘅問題。 嗱，第三、第四就係從咩咧？社會階級角度去睇啦。嗱，呢個我自己作嘅啫，完全冇事實根據。 嗯。 大家千祈不要這個當是真，就是呢男人為什麼會出軌，很多人說許志安執到、 哦、 有個這樣的老婆，第一事業有成，第二有很深的宗教信仰，就也都是呢在公眾裏面的形象是相當好的、 嗯、 而你還 走去做這些事，你 自己的事業已經比不上老婆了，樣 你還走去搞這些事、嗯、不懂去珍惜、啊、鄭秀文。我自己就從一個香港的一個兩性的地位角度去看，香港的女性的地位越來越高的，事實上、 嗯、 鄭秀文許志安這一對呢，鄭秀文的社會社經地位 social economic status 呢是高過許志安、 嗯、 包括賺錢的能力，包括在娛樂圈裏面那個級數和被認同那個的地位都是高過許志安的。許志安在他面前的 ego 呢，男性的 ego 呢是會跌了的、 嗯， 事實上是好了，當個女性或者個太太事業各方面都是強勢的時候，個男性在哪方面會得到他自尊的滿足感呢，就在小粉絲那裡、 哦、 你看到這個、啊、黃心穎呢，就是我都是看娛樂新聞的，他就是從一個所謂小粉絲的角度 approach 他、 啊、 去接近他的， 同一個方式 approach 馬國明，同同一個方式 approach 許志安， 即係用一個即係小 fans、我細細個已經聽你唱歌啦，嗰啲咁嘅角度埋去咧。嗱，對於一個對婚外情有戒心嘅人咧，就會容易接近嘅，因為佢會當咗佢係一個小 fans。 係啊，佢甚至乎覺得自己係工作嚟嘅。 Yes， 我要 entertain 我嘅 fans 啊嘛，我要回應啊嘛， 亦都同時間咧，唔係淨係佢飲咗酒咁簡單嘅、 嗯， 我覺得，而係因為令到佢嘅 ego 得以重新建立， 嗯、 就因為黃心穎喺佢面前嗰種嘅膜拜，嗰種對佢嘅嗰種嘅，即係你睇到嘅喺段片裏邊睇到，即係佢主動啫。其實佢同時咧，亦都係咧，好多喺佢嘅 Facebook 嘅 post 裏邊咧，都係即係用一種咁嘅方式去寫嘅、 嗯， 去集郵。集郵即係咩啊？梗係同啲明星去集郵。 誒、我見到我嘅偶像。係 啦，唔會同朋友去集郵噶嘛。咁咪滿足咗一個男人嘅 ego 咯。其實好、嗯、多時啲人笑話許志安就係唔係用呢個頭諗嘢，係用呢個頭諗嘢。其實我覺得唔係。 血液去咗第二度。 我覺得唔係， 唔係上咗落。 調翻轉，佢係用呢度去諗嘢。其實因為嗰個係一個自尊心。 嗯、 其實係個心嚟嘅，其實。所以如果你話要反省兩性關係嘅話咧。呢、這個亦都係咧，好多當香港嘅女性嘅社會地位越嚟越高嗰陣時候，點解好多時嘅婚姻難以維持咧？ 係 其中一個原因嚟。 係 嗱，我唔係話怪責嗰啲女性覺得佢哋因為太過巴閉，傷害咗男人自尊心。不過女性喺點樣 handle 男性嘅自尊心呢個問題裏邊咧，係一個 同埋 關口啊， 外在啊，包括埋嗰啲娛記啦，我叫娛樂記者都俾咗好多壓力，係 一定 係 嘅 比較噶 嘛。你一寫嗰陣時候一定係有 藝壇上面娛樂圈裏面另外一度、另外一對嘅都係被理解為而家啫，叫做金童玉女嘅謝安琪同埋張繼聰。張繼聰早期即係出道嗰陣時候，謝安琪係比佢紅得好多噶嘛。咁啊，張繼聰一樣係承受咗好巨大嘅壓力噶，又係類似啲難聽到不堪嘅説話，咩軟飯王啊咁呢啲係好難。聽及後張繼聰自己都爬升到一個即係經歷過即係好長時間嘅努力啦，咁喺演藝嗰方面啊、歌唱嗰方面都即係獲得肯定之後咧，先至係即係點樣啊？即係會好翻啲啊！即係對外嗰個形象，或者係嗰啲娛記唔再用呢個咧咁樣係去即係攻擊佢啊、嘲諷佢啊，又或者甚至乎咧調翻轉咧就啊呢對熒幕嘅情侶或者夫婦咧真係好恩愛啦咁樣嘅係。咁但係都有一個假設喎，就係因為佢哋嘅距離事業上面拉近咗啫。如果唔係拉近嘅話咧，同樣可能都好似你頭先估算咧，有可能阿許志安都承受咗呢啲咁樣嘅，即係你話人哋看扁啊，又或者係逢親見報都係扣連埋呢個嘅 Sammy 嘅喎。 Sammy 老公 係啊，即係一個即係 謝安琪 附屬品咁樣，永遠唔會係自己單獨地係嘅名字係去見報，或者係因為佢嘅演藝啊，佢嘅即係有新戲啊，有新歌啊咁樣係。 嗱，仲有一樣嘢嘅就係咩？同香港嘅整個經濟結構有關嘅。香港係一個商業服務嘅金融服務業為主體嘅社會。金融服務業為主體嘅社會，其實即係一個以 marketing 為主導嘅社會。好多時咧喺工作上邊咧，男性好女性好，結咗婚嘅 couple 啦，總之都總會面對呢啲咁樣嘅即係引誘嘅。其實點解咧？因為好簡單，我就話以前喺製造業嘅社會裏邊咧，你喺工廠喺個車間裏邊。你搭上咗個工頭啊，好快就傳遍曬成個車間，然後跟住啲人就秒你，跟住就集體杯葛你。 外在嘅環境 係個環境令到你 冇辦法，物理上面根本就唔能夠令到你出軌，或者你出軌就出事啦，或者出事嘅機會啊，承受嘅代價就好高啦咁樣。 但係喺金融服務業或者以服務業為主體嘅社會嘅經濟結構下邊咧，呢啲所謂 marketing 嘅工作係多的事。我話俾你聽，好簡單，睇新聞就知㗎啦。去很多消委會踢爆那些騙那些人去做 facial 那些男仔在網上都是用情侶的方式去騙人同你即其實用溝女的方式去騙你去做 facial 飯腳妹用溝女的方式帶你去那些餐廳吃飯又有跟住我所知的就算很多做投資銀行基金經理等等都是要去應酬而所謂應酬是陪有錢佬去唱 K 啊等等唉蹦蹦這些一樣會有即係你諗下，當嗰個經濟形態係咁樣嗰陣時咧，大家就要真係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就係因為呢種咁樣嘅情況喺工作上邊咧係會多的是遇到，不斷會出現嘅。其實 唔單止係多咗出軌嘅機會，你接觸嘅人面講咗，甚至乎因為呢個出軌令到你事業上邊原來有回報嘅， 有回報， 甚至乎成為咗個捷徑嘅，係會有好巨額嘅一個嘅即係得益嘅咁樣，哇咁就。是有部分人 是，不是只限於女性添啊？ 係啊，有部分人就會變咗唔容易抵受呢種嘅引誘啦。 唔單止女性添啊，男性都係啊。最近睇一個新聞好好笑嘅，有個男性扮自己係唔知道飛機師咁樣就走去呃一個已婚嘅女人，然後不斷去寄錢俾佢，寄到最後尾發覺唔對路啦，先通知個老公，個老公話你去報警啦咁樣。所以我就話呢啲嘅情況咧。不是唯獨是咧，係出現喺用女性喺職場裏邊用嘅手段，男性都一樣。我覺得你見到好多有陣時候去做 gym 睇到咧，嗰啲教練咁樣咧，即係用一啲嘅手法咧去拉客啊等等咧，你都會覺得唔係啊嘛咁嘅咁。不過，所以我就係話，如果你能夠脱離開一個所謂八卦新聞角度，喺一個全民關注嘅新聞裏邊咧，你一樣可以揾到一啲咧係我覺得啊係值得討論嘅角度，唔係完全係。邊個好人，邊個壞人，邊個衰，邊個唔啱，邊個錯呢啲咁嘅嘢，邊個賤，邊個咩？咁當然啦，我覺得最終寬恕與否，或者佢哋嘅婚姻關係如何，就係佢哋嘅事。不過，當你用你嘅婚姻關係、你嘅感情生活去作為你娛樂事業嘅一個賣點嗰陣時咧，就要小心啦，因為呢個係七傷拳嚟。 即係我哋好多時話，咦， 賣得個嗰、那個那個幻想嘅童話越犀利， 有發言權應該就係 Sammy， 就係許志安嘅太太。咁但係當如果佢哋成為咗公眾人物，甚至乎係以呢一種熒幕情侶、模範夫婦，又或者係呢種咁嘅形象係成為佢即係作為一個市場推廣嘅一部分嘅話咧，咁當其他人普通市民用一個高於常人嘅標準係去量度，又或者係去即係説三道四，都可能成為咗一個必然啊。 因為你賣緊係嗰樣嘢嘛，你賣緊一個 dream 啊嘛。 係。 咁所以喺呢個 dream 裏邊，當呢個 dream 爆破嗰陣時候，咁就大家就會覺得啊，原來啲藝人咁虛偽嘅，咁呢個係一般人嘅反應嚟。 嗯嗯。 我覺得係。好啦，我哋講到呢度，咁大家就唔需要話啊，點解要講呢啲咁嘅是非新聞啊咁樣。翻翻嚟咧，就係講呢個立法會發生嘅呢、這個。自從2016年以來，首次有這個建制派的郭偉强被泛民的議員陶謹申驅逐離場的事件， 這個未試過的， 未試過的， 是首次出現的，是 對了，那麼就因為范國威就是第一身啦，好了，我想問你幾個問題。 好啊， 第一，是不是一個預計當中的行為？ 在這個逃犯條例修訂的條例草案委員會第一次開會之前呢，民主派確實是有一個的討論，是有一個的商討，即是怎樣透過議會作為一個抗爭的平台呢，嘗試呢是去拖延甚至乎呢阻止這個這樣的惡法呢是成功地修訂的。咁啊，各種 嘅 沙盤推演啊，各種嘅操作咧，我哋都有討論過嘅，係嚇呢個係真嘅嚇。但係陶謹申就唔係每一次都有參與嚇，因為咧好多時候我哋開會咧就用唔同嘅板塊啦，即係譬如民主黨會有民主黨嘅代表啊，公民黨會有公民黨嘅代表啊，大家傾完個初步有啲嘅共識，跟住一啲細節嘅討論嗰陣時咧，有時咧就要由佢哋嘅代表咧翻翻去佢哋嘅黨嗰度咧，就再做一個傳話嘅，係。 嗯，好啦，嗱，當然係因時制宜啦，好多嘢係，亦都係即係睇住個形勢變化嚟去作呢個反應。 就好似踢波咁咯，上到去落到場嗰陣時候就要臨場發揮，就睇啦。 因為對家個踢法唔同，你就要因應嗰個戰術而改變啦。 有大量嘅執生位。 係啦。好啦，嗱，當日大家估唔估計到阿郭偉强會發難？ 估計到建制派會發難， 即 係 何君瑤啊嗰啲咧， 係啦，何君瑤嗰啲過去牙斬斬啊，蔣麗雲嗰啲，即 係謝偉俊啊， 即係漫罵形式啊，謝偉俊陰濕好多，謝偉俊唔係我哋估算之內嘅，佢會潛藏好多，我以為嗰啲傻下傻下嗰啲咁，包括埋阿張宇仁咁樣，佢都喺嗰日爭啲講大咗，俾阿陶謹申係即係去 trap 到佢嘅，我哋叫。 好啦，嗱，呢個就是郭偉强冲咗出嚟啦。咁我覺得陶謹申係幾好戲嘅喎。 係。 話時話我睇翻嗰段片咧，佢先咧就覺得真係好似受辱咁嘅。係。佢話佢唔好扮垃圾，嗱，我純粹旁邊學啦。佢唔係話佢垃圾，佢話佢唔好扮垃圾啫。 嗱，我理解咧就係郭偉强喺陶謹申直接質疑佢，你係咪？即使沒有開麥，我坐在主席位那裡，在台下面，我聽到你說我垃圾。我理解呢，郭偉强根本是修正了的，他真的說陶謹申垃圾，不過呢，後來陶謹申兇他，你說什麼，我不是， 他就說我說你扮垃圾， 我說你不要扮垃圾，喂，其實就是一樣而已， 不是喎，對我來說是兩樣東西，我說你是垃圾，還說你扮一件垃圾，我覺得程度上是有分別，不過都是侮辱性。都是侮辱性，等於我記得以前梁耀忠講臭鵪出臭草一樣啫嘛。我又不是話你是臭草，係 啊， 係嘛？咁點解你會啊？當時有黃宏發趕佢出去嘛？ 係啊，黃宏發亦都係立法嗰陣時係立法局， 立法局 即係香港嘅政治史上面係第一次嘅 驅逐議員， 係啊，驅逐議員啦，係。 好啊，嗱，但係我覺得陶謹申個反應又幾特別嘅喎，佢係當好似呆一呆咁。個感覺好似就係話你真係中咗拳咁樣，就俾人侮辱咗咁樣。 嗰日嘅陶謹申其實係好嚴肅噶，包括埋民主派，例如歐樂軒啊、林卓廷啊，提出一啲規程嘅問題。唔該你收聲，你靜一靜，你等我處理咗呢個問題先。我聽到嘅，得你嗰問題擺埋一邊，我處理咗而家呢個規程問題。 咁張國軍定張國坤咧？ 係啦。跟住林卓廷就話：呢個係侮辱嚟嘅，因為坤人個坤。咁有啲人就話以為多咗喎，多咗喎，係咪應該翻翻去扣連翻多啲逃犯條例嘅或者會議安排唔合理之處啊咁樣？但我想講咧，嗰日嘅陶謹申咧，佢確實咧係好嚴肅地對待每一個議員。 建制又好民主派又好提出的所有的規程的問題。 這個就是呢，我覺得戲假情真， 嗯， 你問我， 嗯， 你所有做的要有根有據，不能夠憑空無中生有，因為呢建制派好，立法會秘書處好，甚至是現場的保安呢， 嗯， 都是強雄來的，即是少林足球裡面的謝賢來的，嗯，是對家的，球證也是他，球迷也是他， 宿委也是他，足協也是他，足總也是他，足總也是他，所有都是他的人。 你見到陶謹申call人出來叫郭偉強請他出去的時候，沒有保安出來的，是郭偉強自己走出去的而已。不 是，有 收尾有， 那些保安其實是在埋他的， 哦， 但是郭偉強又不想，郭偉強要面子，不想被人夾走，他都不用五秒，我想告訴你，他兩秒就自己隔離身，跟住繼續指住就自己行啦，佢唔想咁尷尬地咧，遭逢過去民主派議員萬必好我好，許智峯好嗰啲人抬走嘅情況，或者係想避免任何嘅肢體衝突。你點知道嗰啲保安係咪已經而家 program 曬㗎？突然之間又攣低又插水，因為喂插 錯字， 偶發性講多咗嘢，唔想偶發性又俾人哋陷害去插水啊嘛，係 好啦，咁我再想問，如果陶謹申繼續主持呢個逃犯條例的法案委員會的，其實他是主持會議的， 是啊， 他不是主席，是主持會議，由最資深的議員去主持會議，去選出呢個法案委員會的主席。好了，他仲有嗱，而家建制派就輸打贏要啦， 嗯。 當日石禮謙做呢個選立法會主席的時候，是就趕了三個出去的嘛。 是啊，三個的。 是啊，三個被他趕出去的，啊，當時沒人出聲， 啊。不是一個啊，是。 沒人出聲， 啊。 大家認可了主持會議的人是可以行使法案委員會主席的權力。 是啊。 是吧，這個秘書處確認的，這件事是。 事後還有白紙黑字是給了所有議員是確認了這個權力的。 所以咪冇討論空間咯。 所以當日咧，當日 seven 咗嘅，又或者係講多咗嘅，或者係偶發性演出失誤嘅，唔止係郭偉強啊，李慧瓊作為大會副主席，作為內務委員會嘅主席，都係講錯咗噶。佢話： 呢，這個叫做雙錯。 我質疑你陶謹申作為呢個嘅會議主持係冇呢個趕議員走嘅權力，但係其實 即錯 係啦，即錯 即錯。 民主派議員好似阿朱凱迪就快手啦，佢或者佢背後嗰個 research team 幾快，即刻揾翻就係2016年嗰陣時石禮謙， 石禮謙係啦， 趕議員走之後，秘書處或者秘書長陳維安俾議員嘅嗰份嘅文本就講翻出嚟咯，係確認咗係有呢個權力嘅喎，係。 好了，下一次30日开会 是 还选不选出主席呢？ 是 这个都是一个疑问来的吗？ 是啊， 我觉得泛民是应该跟足有规有矩有根有据地去主持这个会议，直至到这个会议呢在没办法今次的时间里面选出主席，又再决定下一次开，这个是正常的安排，我觉得亦都是香港商界乐意见到的安排，很多人是不敢出声，但是他们看到立法会发生这件事，大家都鼓掌的，所以除了深红的，就是共产党的代理人，即是工联会之外，其他人是不会帮拖的，我觉得， 甚至 包括自由党， 甚至乎是小马大帮忙，当日的自由党张议员就是这样，在下面在口噏噏，在那里 loop game， 不知道是不是在玩game嘛，他不肯睡就说，看片咯，这样是陶謹申，張議員，我聽到你在台下又是沒有開咪，不過你是不是質疑我剛才的裁決，就說將張國 郭偉強驅逐， 不是將郭軍讀成張國坤，你是不是建議我是不是看片啊，是不是這樣啊，這樣跟著他說，不是，不過你想拉布就拉布咯，這樣是 我覺得對家今次學精的了，我覺得你說他現在兇人說如果再是這樣下去，我就法案委員會都不要直上三讀立法會，這個不是你建制派說的，對不起，這個是行政長官的權力，是行政機關的權力的，究竟林鄭敢不敢 bypass 立法會的法案委員會直上然後三讀，即刻在4月30日三讀通過呢？絕對沒有可能，你問我，即是說這樣是引發更大的政治危機， 這個是徹底破壞了立法會審議法案的審議權的， 你條法案已經是核突到不得了，如果手段都是這麼核突的話，那你就即是等人家來衝擊你的行政機關，所以我覺得他一定不敢，這個叫做郭偉強所說的事呢，就是叫做什麼呢，就是兇你不成就發爛渣，沒有實際效用的， 這班契弟，即是容許我這麼說，咪就係懶慣， 思想懶惰的懶，又沒有去操作，又不熟悉議事規則，還要是惡慣過去， 只有他們趕人 嘛，趕人走就是他們嘛，不理你什麼，想著拿著個主席個權坐在那個位置那裡就可以肆無忌憚地趕人，是無數次的，你看一看過去那兩年是無數次的，民主派最少有一半的議員都曾經被他趕走過的。 你問我很簡單的，如果這個方法可行的話呢， 到調回轉發生在他們身上的時候就似一時彼一時。我想說這裡就 看清楚為什麼外國民主議會裡面呢是大家都受到制約，就是當你沒有一個執政權的話，下次逆地而處的話，你今天制定的惡法又或者都很差的議事規則呢，日後就自己會有機會承受回。 為什麼人家不會去到那麼盡呢？Even台灣都好，兩黨輪替執政都好，因為他是有機會要交出個政權，國民黨執政的時候有機會要交給民進黨，民進黨今天執政，明天有可能2020要交給國民黨，所以大家都不敢去到那麼盡。香港為什麼建制派到現在近這2012年到現在，由梁振英上台開始，是全面根本上就是有那麼盡去那麼盡，有那麼絕做到那麼絕，是因為背後是共產黨撐腰，就是叫你亮劍不怕去到盡。好了，現在行政機關在背後亦都為呢班咁嘅走狗背書，叫佢哋有咁盡去咁盡。所以今次郭偉強個反差係咩咧？從來估計唔到有咁嘅機會。好啦，我話俾你聽，如果係計 seniority 嘅話，即係日後除咗逃犯條例之外，其他法例嘅法案委員會去組成同埋選舉主席嗰陣時候，都係由最 senior 嘅議員喺個法案委員會裏面最 senior 嘅議員去主持會議嘅。如果係全面同林鄭開戰嘅話，即係話不單止逃犯條例的法案委員會跟你玩，如果你不收回的話，我講明其他全部一起跟你玩，你全部直上三讀。 議事規則如果要修改的話是需時的，建制派已經嘗試打開了牌，你說發悔氣又好， 你就改吧，沒所謂， 過去惡慣又好，現在就說咦，我們可能要在謝偉俊做主席的議事規則委員會那裡就修改這個議事規則，日後呢就不是根據 seniority， 而是說根據可能呢就將這個主持會議在選出主席之前那個權力呢就交給秘書處，即是秘書長是去做，即是好像我們未宣誓之前那樣，是去做這樣。不過如果真的要做的話呢，現在計過的時間呢都可能要去到2019年10月的時候，下一個立法會年度復會的了，咁你班即係過去從來都唔逆地而處嘅建制派，喂大佬，你今日一個人郭偉強，有啲人叫佢曱甴強啊、垃圾強咩都好啦，咁樣係俾人趕出嚟，你可以咁興，你請你逆地而處，民主派有六個嘅議員俾政府 DQ 咗，你諗下，你諗下，呢個唔係你個人嘅問題啊，而家係十幾萬甚至乎更多嘅選民選出嚟嘅代議士係俾政府係 DQ 啊， 仲有。冇辦法參選咧， 係啦，你諗下， 唔係做咗議席嘅，俾人取消議席；另外嗰啲參選嘅，俾人取消參選資格。 始終生嘅參選權、政治權利啊， 你慶乜春啫？ 係啊， 抵 Q 死啦，係嘛？你哋做咗咁多壞事，當日去做呢啲 DQ 嗰陣時候，你有冇預見到今日咧？梗係冇啦，諗住自己咩啊？高高在上，後邊有共產黨撐腰，有習近平、有中聯辦喺度做乜 Q 都得。好啦，而家少少挫折，咪當激勵咯。 是不是，你不要讓我在個立法會的走廊那裡見到他， 啊是啊， 唱首我在那裡唱歌，輪流轉幾多重轉，我實唱他，啊，是 這些叫沒辦法，我告訴你，以前惡得太久，這些叫水鬼星城王，這些人在工聯會裡面根本就不見經傳，包括那些什麼吳秋北，啊，那些是不是個個都惡形惡相，以前 even 你說譚耀宗、陳婉嫻這一代 是沒那麼賤格的，我覺得是好了，到這一代上到去接班之後，有咁惡得咁惡，有咁串得咁串，講嘢冇品、冇修養、冇學歷， 同埋冇 三無，根本就 冇做研究啊！當日你睇下有幾多人拎住本議事規則、內務守則喺度攣，你會知道根本從來都唔嚴肅對待我哋嘅 house rule。 因為點解咧？因為佢 咧就淨係坐喺隔離有個秘書嚇，主持會嗰陣時問佢之後咧， 足協又 係佢嘛，就自己惡曬啊！係 足協又係佢，球證又係佢，球迷又係佢嘛， 係啊， 咁所以佢咪覺得惡曬咯。好啦，下一次是有備而嚟嘅，我覺得佢哋，所以一定要咧，又唔可以再繼續喺呢個選主席嗰度玩。我覺得佢哋亦都唔會咧再去嘗試用呢種咁樣嘅。其實佢今次我覺得咧係善腳嘅， 即係郭偉强呢、這個即係扮垃圾呢個講法係線腳。 哦，唔係，當日仲有何君瑤有差啲線腳嘅，何君瑤咧就大力拍台，咁啊仲要咧又係質疑啊陶謹申嗰個居心。嗱，因為議事規則講得好清楚噶，我哋不能夠質疑其他發言嘅議員嘅動機噶，都係違反議事規則噶，係。 當建制派 即係你，譬如你鬧陶謹申，你可以話佢嘅言論係垃圾，但你唔可以侮辱佢話佢個人係垃圾，個人攻擊即係人身攻擊係唔可以嘅。 咁調翻轉咧，如果下一次。建制派不發難，你發難罵陶謹申 都得， 都得嘅 喎。即係正如建制派而家嘛，好，我下次咧就對陶謹申提出一個不信任動議。 係咯， 嗱後屘呢個計喎，以為唔熟喎，咁樣都可能引發好多爭論嘅喎。每個議員 咁不如你哋唔信任陶謹申喎。 係啦，不如我哋唔信任啦，揾人為啊呢個猶如垃圾嘅郭偉強出頭。 好啦，你就 陶謹申，我質疑你當日嘅裁決啊，即係可能會有啲問題。 如果你下次會議出嚟捍衞郭偉強，你話郭偉強議員。扮垃圾呢個講法是沒有問題的，陶謹申你是一個扮垃圾的垃圾桶。 是啊，是啊，既然沒有人為公策會的郭偉強出頭，我們為你出頭。 是啊，我范國威為公策會出頭， 搞到清清楚楚，日後是不是要重新去檢視主持會議，甚至乎委員會主席的趕議員出場離場的權力，是不是應該要再審視過。這樣 好了，那陶謹申又跟著就要處理范國威辱罵這個主持會議的問題了，然後到范國威被趕出場之後，跟住就可能輪到林卓廷幾起身 了。不是喔，我要出場的時候我都要攬住謝偉俊死喎，應該是。 啊，是啊，是啊， 走埋去同佢嘈喎，應該是。 同阿謝偉俊。 不過我想話，如果真係我哋傾過嘅話咧，有好多策略咧，梗係唔會宣諸於口或者打開口牌等你班保皇黨喺度做準備啦。我哋梗係想嘗試係去做突襲啦。咁所以好多記者，你知唔知成日問我哋啊，你會出咩招啊？喂，梗係唔講得啦，呢啲係只係能夠。即係可以做唔可以講，又或者做咗之後先至係去講，或者甚至乎做咗之後都唔講俾你聽點解會咁樣做，或者議事規則裏邊邊一樣。 嗱，坦白講，呢啲嘢咧，對於嗰啲食慣、嘆慣、懶慣、冇學歷、冇質素、冇能力嘅議員咧，基本上咧係好難玩嘅。點解咧？因為玩議事規則嘅嘢咧，係要講。勤力第一，去熟讀嗰啲嘅 house rules 嘅嘢。第二，唔識要去問法律顧問，立法會嘅法律顧問，即係 clear 曬所有嘅疑問，然後好短時間裏邊要去將你嗰個嘅意見提出嚟，冇得拖嘅。其實等於踢波睇 VR 一樣嘅啫。 臨場反應㗎，即時反應㗎。係啊，係即時反應。陳海欣咪俾記者影到喺度瞓覺咯，唯有係。 識條春咩，大佬？你問我呢啲咁樣嘅戲子，真係戲子嚟嘅？呢啲係中聯辦擺入去嘅戲子。咩叫 house rules？ 乜嘢叫做咩？佢點會識？點會用心去研讀？當年曾慶紅話建制派嘅問題就係要內強質素、外樹形象。到今日啊，我話俾你聽啊，曾慶紅所委託委以嘅重任，到今日佢哋都做唔到啊。點解啊？因為個個懶慣。個坐喺度入到去噏兩句之後，跟住就靠舉手咁啊可以掂啦。佢點解會同你研習呢個 house rules 咧？就算踢波都好，你都要睇數據分析，睇下對手過去夠十二碼。 出咗事又唔需要承擔責任，你睇下何君瑤呢啲諗住揾多幾個係有法律背景嘅人入到議會裏面抗衡民主派有法律背景嘅議員，咁但係就揾咗何君瑤。 冇啊，你問我，我如果俾我調翻轉爆音讀。真係噶，而家直情群起狂抽陶謹申。 陶謹申， 係啊，你幫郭偉強出氣。 嗯， 真係噶，你攞我咩河啊？係咪先？我幫李慧瓊出氣。 議事規程嚟㗎，佢係要處理㗎，議會秩序啊嘛。 梗係要啦，梗係要啦。 係啊， 係乜？你話你係扮垃圾嘅垃圾桶，好啦，到你講咗出去之後，尹兆堅企起身，你係扮垃圾嘅垃圾桶嘅垃圾站。 唔係喎，我係話郭偉強講嘅唔係垃圾言論，人渣侮辱咗垃圾啦，人渣唔應該咁做嘅，咁等佢又再規程我咯。 係啦， 等嗰啲公 策 會嘅人鬧啊，范國威鬧郭偉強係人渣，呢個都唔係，咁啊請陶謹申言， 仲 趕范國威走咁樣，咁咯係。 幾好喎，我覺得。咁跟住到阿林卓廷又起身，就去 defend 范國威。范國威鬧郭偉強係人渣，人渣鬧主席係垃圾， 係 呢個不存在冒犯，因為人渣鬧人垃圾就冇公信力嘅。 跟住應該係毛孟靜議員起身啊，咩人渣英文係咪應該 Scum of the Earth 嚇、啊？我哋落會議記錄嗰陣時嘅英文版本係咪應該呢、這個？咁又咬文嚼字一段時間。喂，大佬，我哋要將呢個拉布拉到一個極致啊！ 極致嚇。咁、啊、然後跟住陶瑾啊。范國威在發言裏面就話郭偉強，咁啊毛孟靜就話你不可以用楊偉的偉嚟講郭偉強，佢係偉大的偉，宏偉的偉，就不是楊偉的偉。咁所以咧，你話佢郭偉強咧，就係呢個侮辱啦。係 啊， 咁你就可以辯論 發音要精準。 究竟楊偉的偉同個偉字係咪之間係等於負面嘅咧？凋謝枯萎唔一定係負面嘅喎，係咪先？咁咪有排拗咯。咁坦白講，你問我乜嘢方法都要試，真係嘅。公眾知唔知道你玩嘢？絕對知道。但係公眾樂見你哋玩嘢，商界亦都樂見你哋玩嘢，因為而家政府成個法例已經冇咗一個 solid 嘅法律觀點嘅基礎。 因為背後嘅邏輯就係我哋嘅研判，今次呢個嘅引渡修例帶嚟對香港一國兩制嘅傷害咧，更甚於廿三條，或者同廿三條同樣地有殺傷力。所以我哋喺議會裏邊、喺議會外邊嗰個嘅動員、嗰個嘅抗爭咧，應該係相匹配嘅。嗱，呢個就係我嘅睇法嚟嘅。我亦都喺民主派會議嗰陣時咧，係即係同其他議員分享，即係或者係去傾嗰陣時咧，係多次地提到嘅，係要對等嘅。 係，如果你覺得係比廿三條，我成日都講，如果呢個係比廿三條更嚴重，泛民而家要全面同林鄭切割同埋開戰，呢個戰役係五月開播嘅，真係。如果你而家呢個時間，我話俾你聽啊，甚至蔓延到去其他法案委員會，蔓延到去 appropriation bill， 而家係咪審議緊？ 嚇 ，appropriation bill。如果唔係佢係唔知痛嘅，話俾你聽啊，即係話呢個財政預算案嘅撥款條例草案，如果你仲係繼續喺度同佢氹氹測以事論事，是其是非其非咧，係冇用嘅。係 啊， 真係嘅，你要料到咩啊？連陳茂波都扯火，我話俾你聽，全面開拖就係咁嘅方式㗎啦。然後直至到政府要主動撤回為止。冇其他選擇，你問我。 你睇睇今日嘅加拿大嘅外交部， 外交部 已經發咗聲明啦，係咩嚴 正 嘅關注， 危害國民安全， 係向全世界發出添啊，唔係就係香港發出添啊，係關注到喺香港有三十萬嘅加拿大公民。嚇喺加拿大又有200,000嘅香港人係即係往來嘅咁樣，佢哋日後會唔會受到不合理或者無理嘅一個嘅拘捕引渡呢個咁嘅做法？ 嗱，但係聽眾嘅提議係啱嘅，你要聽一聽咧，就係佢哋話拉布，你要讓公眾明白點解拉布，係 要解釋 呢、這個要落區，向市民解釋係要玩嘢㗎啦。點解啊？因為為咗大家去玩嘢， 係 呢、這個唔係話我為玩嘢而玩嘢，或者我爭。這個共產黨或者郭偉強不是，而是因為為了大家將來的人身安全，如果你想香港不可以立亂給大陸的法院，即你要播放這個國產007給他們看咯，大陸的法院是一回什麼事的話，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其實根本是是不是還有那些大量在大灣區裡面做生意被人侵奪了工廠，然後甚至要刑事拘留那些人呢？喂，大家知道的這些事，所以我就說我覺得今次以往點解拉布裏邊咧會出現咗個反效果咧？就唔可以係又拉唔係又拉，思路無功咧就會俾對手反擊。但係如果你話你找住一個機會，而嗰樣嘢係公眾關心，任何嘅議會抗爭後邊總要有一個社會運動喺個社會層面作為嗰個基礎。嗰、那個議會嘅抗爭運動先至唔會脱離群眾。 係啊，嗱咁啊，梗係順便賣廣告啦。因為後日咧，民陣咧就會喺旺角嗰度咧有個聯合記招，咁就亦都係落區嘅動員啦，想嘗試去做一啲遍地開花嘅落區宣傳嘅工作。咁亦都係為咗4月28號咧有第二次嘅一個即係呢個反送中條例嘅一個嘅遊行嘅。雖然咧民主派裏邊都有討論過會唔會個宣傳嘅時間少啊，又搭住咗個復活節假期啊咁樣。咁但係就民陣同埋即係好多團體咧，又即係有呢個嘅高度關注，佢哋覺得要持續動員啦。仲有一個叫全港反送中聯席咧，亦都係組成咗，亦都係由多個嘅民間團體咧係組成咗嘅嚇。咁佢哋都會嘗試係去配合啦，亦都係落區係去做宣傳啦，務求咧就真係唔係等到七一添啊，因為由而家 七一發生， 五月六月咧都係會有好多嘅關口嘅嚇，咁啊一路殺落去噶啦，咁係落區做動員嘅好， 嚟緊最少又有兩個嘅工作坊啊、研討會啊，都係要即係去不斷係去動員嘅，讓媒體繼續係去報導，讓市民繼續咧係收到呢啲嘅信息嚇。等同於2003年七一遊行之前咧，差唔多每個禮拜或者每個月咧都有呢個嘅小型嘅動員啊、大規模嘅宣傳啊，要繼續做咯。 嗱，我哋之前都講過嘅，係形勢好似好不利咁樣，但係我話對手永遠都會犯錯，唔好千祈唔好假設咧，對家咧係呢個無敵，係佢掌握曬所有權力，球證又係佢，足協又係佢，球迷又係佢等等，又可以用暴力行為等等都好啦。不過你要就要出現呢啲郭偉強啊呢啲咁嘅賊人，我話俾你聽啦，官員會犯錯，特首會犯錯，林鄭月娥係一個不能夠喺壓力下邊工作嘅人，佢係要一個咧考第二都要喊嘅人嚟嘅，所以咧。如果你的政治壓力越大，對家犯錯機會越大。如果有立法會答問大會，要準備好，等他下來的時候呢，是要令到他在公眾面前不斷犯上一些嚴重的政治錯誤。你現在看到的李家超和他的民望是一路咁上， 系啊， 呢个系公众嘅反应嚟。 一唔系唔关心，我觉得个送中条例之后，李家超突然之间系由唔知负 十 几 点跌咗 负十几啊， 系啊，吓，你话系公众系唔系冇反应噶？ 点啊，大佬， 系个反应都好明显添，我觉得系。好啦，如果系个反应系咁明显嘅话咧，即系话而家嗰个形势开始咧，政府系陷入一个劣势嘅，我觉得。涂谨申喺呢次事件之后咧。大家都覺得是做得好的，為什麼呢？因為惡得太久，那班友事實上是無恥之徒呢，作惡得太久，大家的心裡面都有一種的，即好像發了一口怨氣出來，但是未夠，我覺得其實為什麼呢？就是法案委員會阻撓是一回事，最重要是要逼林鄭月娥付出越來越沉重的政治代價，包括蔓延到其他施政，他就會擔心什麼呢？上面會追究，喂，為什麼你搞到這件事，所有嘢起到开晒咧， 越烧越多嘅， 越烧越大，越烧越多嘅咧，所以我就话一定要向其他方面烧。不过呢个最重要都系要争取民意，要烧嗰啲嘢咧，唔好直接影响民生嘅嘢，但系可以影响到政府其他方面嘅施政。我觉得包括咩啊，公务员开位，好多人话一件还一件，政治斗争系冇一件还一件嘅，冇是其是非其非嘅。如果系嘅话。西方的議會民主就不會有反對派的運作。 政府的策略就是想除了這個的引渡修例這個條例草案委員會是有抗爭，其他的行禮如儀繼續開會， 繼續投票，繼續輸 大白象基建工程，繼續在財委會、公務小組委員會是這樣噓噓聲地去財政預算案繼續通過，甚至乎會有民主派投贊成票。 所以我如果這個是比23條更嚴重的，喂，對公眾嚟講，我覺得大家會接受嘅。我喺財委會裏邊阻攔佢所有嘅撥款，法案委員會裏邊，只要我係最資深嘅議員，每一次選主席嗰陣時候我都坐落去，然後跟住就選唔到主席。我問你，你如果你可以繼續出嚟向公眾咧去譴責呢個泛民，一定會林鄭，包括張建宗之流一齊湧曬出嚟去譴責呢個泛民。我覺得，但係當你嘅民意支持度跌到咁嘅地步嘅話咧。你李家超再出嚟死十次都冇用，系唔會有人信你嘅。其實，因為公眾已經覺得你係包藏禍心喺呢條法例裏邊，去消費一個命案嘅家人嘅同情心。我就話呢件事係惡劣過董建華廿三條多多聲，因為董建華立廿三條，佢開宗明義話俾我哋聽，呢個係國家基本法裏邊交託嘅任務，我哋要盡呢個責任。講完，你接受與唔接受都好。但是他不會包裝成為我是為了沙士死了那些人，所以我要立23條。這個是很賤的行為的。其實如果一個政府可以賤到這樣的話，他其他的施政包括明日大嶼，包括財政預算案，我怎樣相信你是基於一個你所知的事實交代清楚呢？喂，對，到而家佢都冇將全面嘅事實交代。 當一個唔係講道理嘅政府，你剩翻落去就唔係淨係同佢講道理，甚至乎咧係即係呢個好言相勸啊，呢個善眾善討啊，而家剩翻落去就係可能喺議會裏邊去抗爭，同埋喺議會外邊係去做政治動員啦。係， 唔係呢個？我覺得如果我哋一路講第一件事，處理好幾個關係，第一同林鄭月娥政府嘅關係，而家終於全面割裂嘅啦，我覺得翻唔到轉頭。正確。第二，國際關係，逃犯條例已經引起國際外國政府的關注，係咪？呢個亦都係一個借力嚟嘅，其實，因為香港的商界、總商會也好，其他商界的大 masa 都是要在呢個問題裏面不能夠企曬喺共產黨嗰邊嘅，佢唔敢出面，因為佢哋要揾食。不過 會唔會好似廿三條咁暗地裏作反咧？絕對有可能。所以我就話，當你全面開戰到一個地步嗰時候，佢哋就可以討價還價啦。佢可以泛民不應該作中間人喺呢個問題裏邊、嗯，一定係企到最絕，一定要撤回。中間人嘅話就交俾嗰啲商界啊， 實有人做啊，唔使民主派做。 大把爭住做， 係啊， 千祈唔好喺呢個階段去爭住去做中間人。我最怕就係嗰啲咁嘅友仔咧，喺呢個階段就走去做中間人，諗住去 score， 冇得 score 嘅呢件事裏邊。真正 score 係咩咧？係 stonewall 到最後尾， 我哋就去到盡，係會俾人鬧，承受政治壓力，跟住要等對方係要去犯錯，甚至乎咧係由其他人咧係去做呢個嘅協調啊、溝通啊、扮所謂嘅中間人呢個角色。 係啊，由得佢哋做啊，中國賓好，邊個都好，由得佢哋去做，冇所謂嘅，我覺得其實。 嗯。 總之大家一定要阻攔呢件事。 嗯。 做得到的話，林鄭月娥跛了一隻腳的了，你問我。如果她要主動撤回的話，她一定是攣到盡的，我覺得。為什麼呢？因為她都很清楚的。她如果這件事裡面 back down 的話，不單止她在習近平眼中是一個廢柴，甚至好像當年董建華廿三條立法搞到一鑊粥之後，結果落台，她可能做完這一屆沒得做的時候，她一定跟你死過。因為對佢嚟講都係 做唔到事不避難啊嘛， 係啊，係佢嘅政權嘅保衞戰啦，其實係 事遇上難啊，而家係對 佢嘅政權嘅保衞戰嚟噶。但係咁樣嘅話，你要記住，我之前都講過，佢係不能夠喺咁嘅政治壓力工作嘅人，佢係會 collapse 嘅人。你正正就係要令到佢咧發火啊、出醜啊、亂噏啊、狂鬧人啊等等呢啲嘢，咁啊啱啦。不斷去犯上呢啲咁嘅政治錯誤，最後尾連阿鄭秀文啲 fans 都唔妥佢啦。咁啊掂啦，我覺得就係、是、OL 上街，真噶。 誒而家話早前又話李柱明同阿陳方安生加埋阿李卓人，仲有係咪仲至係會再去美國嘅嗰個麥燕廷？ 係 知道有日期未啊？係 未知喎、啊，真係到而家都未有公布。 哦 ，OK，OK。 但係我覺得如果能夠拖到七一， 係 就拖到七一。 嗯， 拖到七一就係大規模動員嘅時候，我覺得。拖到七一， 嗱、啊、數得到噶，五月、六月加埋都是八次嘅大會 嘅大會， 跟住七月嗱，立法會幾時放暑假呢、就係七月底，即係大約係二十幾號之後嚇，咁、啊、即係換句話講喺七月咧，大約仲有三次嘅大會。 left 咗 係 咪？ 我哋而家就係講緊 立法年度要重新再審，係啦，要 left 咗嘅話， 係。咁、啊、所以係好重要嘅，係嚇、啊。跟住去到十月嗰陣時咧，又會係區選臨近啦，保皇黨又多咗一重嘅考慮啦。即使佢哋都係會繼續保皇，咁但係嗰陣時民意扮演或者係發揮嘅政治影響力又會再大啲嘅，係。 嗱、啊、呢、這個我覺得咧，亦都係咧考驗大家政治智慧嘅、嗯。我成日都話，而家唔可能再有散運嗰種嘅大規模嘅社會動員。 嗯， 因為你睇其他國家都係嘅，其實。是天時地利人和，不是說說出來就出來，即是個民意大將、大笨將這件事、但是呢是要靠即是在議會裡面工作那個的細心的程度、去 trap 他們，去令到他們犯錯，然後呢將那個的政治的 effect 一路輻射出去的社會層面，大家就會有一個的激起他們那個的、不單止是是非之心，而是覺得今次事有可為，這個很重要，任何的社會運動 它是要成果的、不可能就是說我們給掌聲自己、如果是要成果的話，大家覺得事有可為，一定有些所謂目標了。為什麼今次我經常覺得是有機會呢？因為它是一條很具體的法例、跟爭取共產黨下來跟你談普選呢是兩樣東西來的、那個是 很遙遠的事來的， 呢個 tangible 嘅， 同埋可控嘅嘢好少。 係， 但呢個係好短期即時性，同埋係咩咧？就係、是、say no to 一樣嘢、去拖垮一樣嘢。嗱咁樣嘅話咧，大家出力嗰個嘅分歧就少好多嘅。即係你唔會話因為我要去到呢度，我要咁行，我要咁行，我要咁行。你話普選咁，可能有幾條路咁行。但係你話我只要拖垮呢條法例咧，冇㗎，八仙過海啫嘛，我覺得。係嘛？總之大家覺得係有 目標一致， 目標一致有方法可以拖垮佢， 容易聚焦 就可以聚焦。所以民陣究竟幾時發起遊行呢？我覺得要從長計議嘅。點解？因為咧，你思路無功咧，千祈唔好咧，就係為做而做。我覺得有啲嘢。民意嘅大將係攞嚟咩咧？係增加議會嘅談判嘅籌碼，亦都令到議會嘅中間派咧係有一個更加大嘅迴旋嘅空間，去咧脱離呢、這個。建制派的陣營，你要他脫隊嘛？而家係， 所以如果你一出嚟嗰下，如果只係小貓三幾隻嗰陣時咧，佢想脱隊佢都唔敢。但如果你話一出嚟，可能去到五六萬人、十萬人嗰陣時咧，誒、哎、時機到啦，我覺得，即係佢脱隊嘅機會就大。我哋呢邊係冇所謂嘅，你五千人我哋有出嚟。五萬人我哋又咁出嚟， 係啦，我哋唔係淨係核心支持者，而係話嗰啲中間遊離嘅，好似你話 OL 嗰啲咧，都要動員埋出嚟。 係啦，商界好，小白領好，你要動員埋出嚟。呢、這個就係當年反國教運動成功嘅原因啊嘛。所以我話情感動員係好重要嘅，唔係淨係講政治嘅語言啊。呢、這個逃犯條例嘅情感動員，其實大家都知道係一個 threat 嚟。我相信就算好普通嘅市民都知道，呢個係一個威脅嚟嘅。大家都感受到是一個威脅嚟嘅，你點樣令到佢覺得有機會拉到呢個法例呢？我覺得呢個係最重要 的。禮拜三陶謹申主持會議或者法案委呢個引導修例嘅草內委員會裏邊嘅抗爭或者個動員咧，係點解個傳媒當日星期三嘅報導同埋星期四咧，甚至乎係比起呢個安心偷食事件有過之而無不及，又或者都能夠突圍而出咧，係有原因㗎。這個勢頭都是不錯的，所以我們要維持住這種這樣的動員的話，繼續是告訴多些市民知道現在發生什麼事。 是，我覺得 那個送中條例的恐怖之處是在哪裡？為什麼會一個又一個的專業團體，一個又一個的領事，一個又一個國家是表示關注，甚至乎密切關注，就是這個原因。 當然你說中共他可能在現在這個關頭他覺得兩劍緊要，但是始終去到最後尾，在現在中美貿易戰裏面，我始終覺得搞這樣的逃犯條例是很 odd 的一件事，是不符合，就算你說從中共的利益來說，我覺得都不符合中共的利益。 Bad timing man， 是啊，即是一個很壞，等於03年老董搞這個 SARS 一樣，SARS 之後搞23條一樣， 死了299條命，然後是他強行推行惡法， 就推行一個惡法。 大哥，你即當你香港人什麼事呢？樣是 不是，所以我就說究竟是777的政治判斷錯誤，因為777後面的人打著這個牌去 trap 他呢，樣大家都不知道， 不是，就是權力不受到制約，就是做這些政治判斷，那個判斷就是就是偏離民意，就是偏離我們那個我們相信的價值咯。是， 不是，我想不是說純粹是就是那個社會裏面究竟大家支持還是反對，這個我覺得民意都挺清晰，你看到李家超的民望這麼跌的話，我覺得現在反而是講多些怎樣去動員那個策略，同埋咧，係令到咩咧？議會內、議會外，建制內、建制外，點樣去配合？包括咩咧？外國嘅商會、商界好，國際傳媒好，因為而家係好難遇到一個議題咧。你留意一下過去咧咁多年，除咗廿三條之外，係好難遇到一個議題咧，係可以 articulate 咁多人嘅 interest 喺度嘅。民生嘢，商界唔會落答。泛民陣營裏邊有一啲自由經濟學者，亦都有自由經濟學派，有啲亦都係相對比較近呢個社會民主主義，大家都好難傾得埋。係咪呢個就係我話少數有機會令到好多唔同政治取向嘅團體走埋一齊呢樣嘢，係絕對有一個基礎發展成為一個大規模嘅社會動員。呢個係2014年以後，你話佢天賜良機也好，你話佢自己戇誇誇也好啦，係一個咁樣嘅政治機會嚟。所以你看到越來越多人去關心那個法案委員會裏面的事情，郭偉强這件事是多了很多人關心的，不是只是說他走那麼簡單的，而事實上我相信是很多香港人真的關心這件事。我說不怕鄭秀文那件事去 cover 了或者 shift 了那個 media focus 就是什麼原因，我會同時八卦，我又關心這個送中條例的嘛，是不是因為我八卦了我就不關心送中條例的嘛，或者他拿了一日嗰個嘅傳媒焦點之後，送中條例就冇機會在傳媒裏面被人討論噶嘛？ 因為送中條例會繼續燒嘅， 係會繼續燒嘅，我覺得係。同埋呢個咁樣嘅燒法咧，係 out of 政府 control 嘅，唔係話好似好多嘅，譬如老人嗰個嘅生果金高齡津貼要改嗰個年限啊等等，佢呢啲可以 control， 可以隨時吞。佢呢個吞嘅難處係咩咧？佢 corner 死咗自己。他 corner 死了自己是什麼呢？就是說他太即是將他跟那個台灣謀殺案呢兩件事拉在一起，好了，就說好心急好心急好心急了，你現在怎樣解套呢？幫自己， 所以下一個關口呢就不是這個4月30日這個法案委員會第二次開會，是4月28日應該是 點解28號呢？就係嗰個 審完㗎啦，係咪？ 疑犯審完宣判，因為根據過去嘅案例咧，洗黑錢咧，其實講緊係唔知萬幾幾萬蚊嘅，就好少嘅啫。即係根據佢而家已經還押咗14個月㗎啦。根據過去嘅判刑咧，即時釋放咧，即係一般嘅判刑唔會重嘅，因為佢還押咗14個月咧，即時宣判咧，一定係啦，一定係其中一個嘅選項嚟嘅。如果佢當日真係即時宣判嘅話咧，政府嗰個啊話誒好急。好趕急，俾家超局長話好心急，呢、這個咁樣嘅迫切性咧係立時瓦解嘅。 瓦解嘅係放咗㗎啦。 大家記住啊，好重要㗎。咁所以點解嗰陣時我哋即係你話喺個議會裏邊，無論如何都要即係拖到嗰日啊，又或者開頭嗰陣時一路傾話個第一次開會都唔應該係咁快咧，係有原因㗎。係又或者我哋提出一啲而家如果真係要處理喺4月28號呢個嫌疑犯放出嚟之前。是有一個處理的話咧，真係迫切的話咧，應該就係日落條款，應該係立即政府同呢個台灣政府咧係去傾，就係咁解咯。係 冇嘅，問泛民提出嗰個嘅方案就已經充分反映政府根本就唔係為咗呢、這個。 嗯嗯。 如果係嘅話，一早 drop 咗你哋嗰個建議啦。 所以即 有個 sunset clause 冇咁多爭議啦。 林鄭而家咪開始轉口風咯，就我哋唔單止淨係為呢個台灣嘅， 係啊，唔想有漏洞嘛。 嘅咁樣。 七月之後都要繼續嘛。 係啊。 係嘛、 啊？ 已經知道根本。過唔到啦！4月28號之前過唔到啦，而家係騰，一騰咗你咪睇到咯。根本嗰樣嘢就唔係為咗台灣嗰個嘅謀殺案，而係共產黨落嘅一個政治指令。又再一次講大話，又再一次失信於民。咁你喺個運動裏邊就會捲入越嚟越多人咧，去對於政府嗱呢個係信任危機嚟嘅喎。你好多嘢咧，你係做錯，政府好多嘢做錯喺個政策上邊，譬如羅志光改嗰個嘅老人嗰個嘅生果金嗰個嘅。申請綜援津貼嗰個嘅老人津貼嗰個嘅年紀係錯，係政策上錯。不過羅志剛冇一個講大話嘅問題， 嗯、 你我只可以話佢一個不無良嘅政策，係一個涼薄嘅政策，就係咁多嘅啫。但係今次逃犯條例，我不斷咁講就係惡劣嘅程度係咩咧？佢係一個大話，一個謊言，去包藏一個共產黨嘅政治任務。呢、這個咧同過去嚟講係冇發生過嘅喺香港。是任何一個最撲街的行政長官689啊，都沒有發生過的，就是將一件事明明是 A 的事將它講成是 B 的原因、嗯、然後因為這個原因去做這件事達到這個目的，根本就不是。如果這個政府可以做完這一次過到關、嗯、我想問一下跟著那3、4年甚至7年做多一屆了，做多5年的時候香港會變成怎樣呢？大家想想，是不是只是逃犯那麼簡單、啊 嗯， 當一個人即等於許志安 drop 完之後冇事，冇、 嗯、 人影到，冇人知道過到骨啦，係、 嗯、 嘛？喺個的士裏邊攬攬石石完之後過到骨之後，下一步咪上床咯。上完床之後咪跟住咪變成係一個小三情侶咯，然後婚外情咯，婚外情個膽越嚟越大嗰陣時候。嗯咪登堂入室咯， 所以我3月31號嗰次嘅反送中嘅遊行，我用呢、這個嗰陣時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嘅德國國會縱火案去比喻特區政府而家嘅所作所為係就係咁嘅原因啦，係用一個所謂叫堂而皇之嘅，但其實係大話嘅所謂嘅藉口，係去收權又好，或者係破壞而家嘅制度又好，係做緊一模一樣嘅嘢，個本質係冇分別。 唔係嗱，政策上任何嘅政黨上台，總有佢哋一套嘅施政綱領，係、 嗯、 我哋唔同意、 嗯嗯。 保守黨上台，工黨嗰套施政綱領有抵觸，一定會反對。到工黨上台，保守黨嗰套施政綱領亦都咧會同工黨有抵觸，一定會反對。但係大家出於一個理念，政策嘅理念，譬如工黨贊成加税、 嗯， 保守黨贊成減税。工黨贊成是更大的福利開支在呢個 National Health Mod 裏邊，保守黨贊成削弱，要加多啲嘅醫療保險。呢、這個不牽涉到你的 integrity 嘅問題， 嗯、 因為呢個大家都是政策理念的分歧。嗯、我成日都話泛民裏邊有很多呢分歧，是不牽涉到 integrity 嘅問題。但是如果一個政府的施政是 integrity 有問題的話，呢、這個一定要佢打倒呢個咁嘅施政，甚至要個政府落台嘅。譬如好簡單。你而家睇到嘅，而家你睇到最近一套電影叫做講 Dick Cheney， 我睇過，我介紹過 嗰套。Dick Cheney 啊。 Wise 叫做。 為 富不仁。為 富不仁嚇，佢個富就係副總統嘅富。 仲要追究翻當日攻打伊拉克呢件事咧？ 嗯。 係因為 Dick Cheney 同埋呢個 Rumsfeld 就係 Flappy 嗰個證據，係去證明呢個侯賽恩有大殺傷力武器。嗱，成件事係一樣噶。 喂，但動員國家機器是建基於一個虛假的 threat。 當然你打那個是一個仆街，你打那個侯彩恩是一個仆街，是用又用化武又用成、在國內是一個大獨裁者去鎮壓自己國家的人民。不過如果你一個民意的政府，代表民意的政府 是竟然用到這些手法去邏輯一個證據去攻打另外一個國家的時候，你想想人家為什麼傳媒到今天還不放過這個撤離呢？就是咁嘅原因。 打仗會死人嘅， 死咗咁多 子弟兵係會犧牲嘅。如果人命因為要打場唔不義之戰，而係建基於一啲虛假嘅一個嘅事實，或者係即係製造出嚟嘅證據嘅話，呢、這個就係好邪惡噶啦。 所以我話我一開始講，我話唔係淨係二十三條，佢 evil 在呢個逃犯條例 evil 在嘅地方係咩咧？唔係淨係話大陸司法嗰隻手伸入嚟嘅，而佢成個 handle。逃犯條例嗰種政治手法都係相當 evil 嘅。咁你諗下呢個政府日後當佢落實中共嘅政治指令嗰陣時候，佢會用乜嘢手法去處理咧？廿三條也好，其他也好，其實大家已經知道咧，睇佢處理民族黨已經睇到嘅啦。點樣捧起成個港獨運動？中共點樣用佢嘅輿論機器，然後嚟收緊香港嘅自由，係咪？啱啱頭先蘋果嘅報打電話記者問我。聯合出版集團將佢個倉搬咗翻深圳，問我點睇？我咪話香港嘅出版業咪撲街咯？點解啊？因為將來所有佢發行入三聯商務中畫嘅書係先翻咗深圳個倉，然後再落翻嚟香港。咁嘅話，嗰啲書如果俾深圳海關沒收咗之後，邊個賠啊？大陸用佢嘅審查方式去審查曬嗰啲書，咁啊，彭志銘、次文化堂嗰啲書係咪仲有機會喺嗰啲書店賣咧？ 渣都冇， 都唔知有冇得賠啊！我話俾你聽。將個倉搬翻去深圳，撲街到咁都得嘅。你國家嘅黨營企業大埔個倉你唔用，你係黨營企業。中國乜 Q 都冇，就係最有錢。中共係嘛？呢個就係政治行為，搬翻去深圳就係用大陸嘅海關審查出版物嘅方式。梁文道通過呢個順豐喺台灣寄書翻嚟香港被審查，點解？因為順豐嘅物流基地就喺深圳。那些書寄了回深圳才來香港，他就不幫你寄咯。好了，以後聯合出版集團大條道理不幫你發什麼吳志森啊、這個程翔啊、劉瑞兆啊、林和立啊、劉世良啊、范國威啊， 沒得出 大條道理不幫你發，因為、深圳海關不給過。講完，所以我就說去到盡去到絕就是這些手法了。他不單止我們的書退給我退回來，在門市那裡封殺你，而家連物流都搬翻去深圳，喺嗰度再封殺你一鑊。如果共產黨做嘢嘅手法係咁絕咁盡嘅話，即係話以後佢會可以用不斷呢啲咁嘅林鄭呢啲咁嘅方式去包裝一啲嘅政治任務出嚟。明日大嶼係另外一個例子嚟，係另外一個例子。當一個政府施政冇咗可信、冇咗 integrity 嗰陣時候，你叫佢留喺度，繼續留喺度同佢丟。我想問一下。每一位想繼續跟他丟的專業議政的議員，你答一答我，你怎樣答這個問題？你說只要答我林鄭是不是一個可信的人？講完了，其實 因為 table 的所有文件都可以是假的， 可以他拿出來的所有論據，甚至我說所有數字，包括明日大嶼所有的財務分定工程預測的數字都可以是假的。真的的，你看到香港的工程已經是這樣，你看到港鐵的工程已經是這樣，龍門任搬的，可以是標準可以因應工程的失誤而改的，包括沉降的標準。好了，我想問一下，如果在逃犯條例裏面一個人顯示出他是一個這麼無恥的一個掌權者的時候，為什麼他在明日大嶼裏面你信得過他呢？為什麼你們要在財委會撥錢給他們去研究呢？我不是針對這個發展局長黃偉麟，我只是講這個行政長官在他這樣領導下面的政府，如果他不 confess 在這件事裏面，不是只是撤回那麼簡單，甚至是要向香港人鞠躬道歉落台的，其實是。你問是不是？ 因為你順藤摸瓜，他的施政的手法是會一致的嘛。 是啊，一個人不會說 在這件事情上面和第二件事情上面是會同一個手法的嘛，甚至乎咦這個點我們在其他的政策推動的時候都是用同一套手法。 喂，我聽眾講得啱啊！阿 Way Fan Low 佢話而家出書都要送鐘啊！喂，真係我頭先講嗰單嘢新聞嚟嘅，係所有都收到個 notice 噶啦。琴日我已經睇過噶啦 ，Len send 咗個 notice 俾我。今日記者再嚟問我攞回應，呢個書本出版要送鐘， 這個不是只是個人要送終、啊、是我們的出版自由都送終、啊、現在根本是那你想想了，我在香港生活和在大灣區深圳和其他佛山江門市生活沒有分別的時候、嗯、如果我們不在這裡揮霍我們的將來，我們其實就是等於在江門市生活的了，已經是 No doubt 是嗎？不需要懷疑的了。其實你以為我們不出聲，我們下一代繼續是香港人呢？ No way， 是大灣區人、 嗯、 所有體制一致。我告訴你，為什麼要將那個倉搬回深圳？我告訴你，這個不就是大灣區體系咯，一套制度，一套審查制度。你想買書，八成的書店是三聯商務中華，然後香港的地產商最貴的商場就只是租給三聯。你看到的，為什麼三聯可以租 APM 的商場？壟斷了市場之後，然後將個倉搬回深圳、嗯、所有書先運上深圳再發回香港，咁你話嗰啲係咩書啊？你可以話我上網訂書，我唔幫襯三聯。不過你要知道，好多人仍然係通過呢個中聯辦控制嘅零售網絡去接觸嗰啲出版物嘅。其實冇咗三聯，即係你冇咗七成嘅市場。政府毛孟靜問過嘅呢個問題喺立法會裏邊， 我都問過㗎。 你同佢一齊問㗎，完全 係 呢個商業行為。No comment。 自由市場， 自由市場競爭，我記得好似係阿聶德權答到啫。呢個問題 係啊， 係嘛？人送終，書本送終，乜嘢都送終啦。而家就係去到咁嘅地步。所以話，如果一個政府、香港人，你唔需要聽我哋話我哋危言聳聽乜都好，你哋自己諗一諗。如果一個人係可以喺件咁嚴重嘅問題裏邊，係講大話嘅方式去進行立法嘅。你想想其他事他會怎樣做呢？是吧？即是說，我舉例假設而已，的士那段片是其中一段片，只是其中一段片，原來許志安還有一些的更出軌的行為，假設啊，是吧？那你到時你覺得這個人是不是可信呢？一樣的，其實原來有一些更大的，以前兩個月前、三個月前的片再流出嚟， 同一個道理， 同一個人再流出嚟嗰時候，咁你會覺得點？係咪飲醉酒咧？係咪只係一時間冇咗個靈魂，甚至變壞咗咧？係嘛？因為根本就係一個壞人咧。所以我覺得別無選擇嘅。其實，如果議員仍然覺得佢哋可以喺呢件事裏邊同林鄭反面，嗰件事裏邊同林鄭合作咧，呢個係有負選民所託。有負選民所託，我覺得即使你要俾建制派 score， 你咪俾咯，係咪？我攞唔到呢啲 sweetie， 只要我清楚同香港人交代，我點解要同林鄭反面、 嗯？ 我覺得香港人嘅教育水平，過去咁多年嘅政治歷練，點會唔明白啫？我覺得，始終香港人最簡單，佢都係要問咗個是非黑白，道理喺邊度先，而唔係淨係問利益嘅。我覺得。建制派之所以撲街就係咁啊，眼中只問利益，不問是非黑白。但係我哋香港人到而家都唔接受建制派，如果唔係制度保障嘅話，佢哋根本冇辦法喺立法會佔咁多個議席，係因為扭曲咗個民意，佢哋先至佔到咁多個議席。郭偉強、李慧瓊呢啲人先至可以咁跋扈啫嘛，係因為個制度扭曲啊嘛。但係民意唔係咁睇嘅，其實根本係、民意係覺得佢哋係撲街嚟嘅，只不過佢哋已經習以為常，坐咗個位咁耐。以為自己真係代表民意啫嘛， 自己都吹 呃 Q 埋自己，係啦，自己呃 Q 埋自己。咁所以我覺得好多人話：，冇用嘅，一定會照過。我都係嗰句，我覺得你從來唔會知道對家幾時會善噶，係咪先？亦都唔會知道佢哋會犯嘅錯誤有幾嚴重。踢波都係一樣，等緊無論你牌面幾弱都好，只要我都話歐聯熱刺對曼城一樣嘅啫，經典場面。熱刺如果死守就輸硬，結果熱刺一開波就搶攻、 嗯、 雖然輸了，不過以作客入球能夠進入四強。所以我就話有時候冇得守嘅，其實立法會已經，我覺得係無險可守，根本係2016年到而家作惡咗咁耐，係跋扈咗咁耐。所以如果你問佢要改立法會議事規則咁易改咩？因為呢件事裏邊其實絕對有商界利益喺度噶嘛。他哋只不過唔會做爛頭卒衝出嚟同呢個建制派打啫嘛，其實係。 所以你見到石禮謙都講話、其實阿陶謹申確實係有嗰個權力，因為行使過啊嘛，佢自己有。 佢都係商界嚇。 唔係都唔使，我覺得佢哋唔需要話企埋去涂謹申嗰邊。我覺得其實係只要適當時候問問題得㗎啦。我覺得問一啲好正經嘅 正常審議 係啦，正常嘅審議係咪？唔好係因為要加快開會，所以就撞會又成乜嘢都要讓路。冇呢件咁嘅事啊！我覺得其實 正常嘅條例草案委員會或者係我哋叫 standing committee 常次嘅委員會咧，開會嘅密度咧係唔會少過一個禮拜，甚至乎係兩個禮拜。 同埋唔會 撞 政府嘅 每次有問問題之後咧，啲官係要翻去審視過，係要答嘅，係要準備文件嘅，唔係好似譬如話一地兩檢做到差到咧，每個禮拜開一個禮拜開兩次，星期三開完之後禮拜六又開，根本就唔係答你嘅問題，為咗開會而開會，而唔係去。令到嗰條法案或者令到嗰個項目咧，係去透過開會係去完善，又或者係解決一啲爭議。 同埋法定會議都唔會撞政府法案委員會，係唔會撞咩公務工程啊、人事編制嗰啲法定會議嘅。而家都已經犯曬規， 好離譜噶。其實 啲人話陶謹申犯規，大佬你班友作惡咗咁耐，喺個議會裏邊廿萬人， 佢哋係習非成事啊！ 習非成事，屌你喺邊度畢業，你都講唔清楚，柯創成係咪先？你真係侮辱緊我哋香港人，我哋香港人係咩啊 ？meritocracy 係 啊， 崇優。如果你真係大學畢業嘅，你就貨真價實。以前試過有議員係假學歷嘅，其實係坐監嘅要區域市政局。 戴展華， 所以我就話呢個係一個香港嘅墮落嚟嘅。好啦，做到今日覺得自己真係上曬位啊！呢班友係嘛？只要我繼續夠奴才夠狗嘅話，我就可以咧係安坐，無論我做咗幾撲街嘅嘢都好，我都可以冇政治代價嘅。呢、這個就係而家今時今日，大家要睇到佢哋嗰個狀態，究竟有冇作戰能力呢？我話俾你聽，一班咁嘅契弟少爺兵，如果有作戰能力，我真係切啊！真係，如果大家隻抽隻嘅話，係咪？佢只不過喺個制度裏面，球證又係佢，足協又係佢，先至可以擺啲咁嘅契弟喺度啫嘛。如果你話真係大家講辯才、講議事常規、議事規程熟悉嘅程度，講對呢個法例熟悉嘅程度，根本上。就冇得比啊！我覺得佢就再補習多十個鐘頭、二十個鐘頭先去開會都冇得比，根本係因為一班靠 patronizing 咁樣去叫做温室裏邊栽培出嚟嘅建制派，你睇到啦，陳海欣啦，鄭永信喺邊啊？陳海欣喺邊啊？ 你睇睇陳海欣 周浩鼎喺邊啊？ 做過啲咩實務嘅工作數唔出啦，唔好意思啊！係 嘛？你中聯辦培養出嚟嗰班，你而家咪又係靠翻十幾年前嘅契仔謝偉俊？同埋梁美芬，咪就係仲係靠緊呢啲咯，係嘛？你睇到嘅其實根本成班都係廢人，所以我話只要大家傾清楚，所以我之前你唔記得我成日講一定要開會，一定要開會，一定要坐喺個法案委員會嗰度，係嘛？呢、這個就係你只要俾人走多幾步，諗多幾步，你明明係又黑哨又成都好啦，總會佢哋跣腳，總會咧已經掟界外球掟個波俾你嘅， 揾到啲空隙嘅係。 揾到的我覺得是點解咧？因為我自己當年2003年就係目睹23條點樣由一個冇人關注的議題，一路一路演化成為一個大規模社會動員，而對最終劉少佳話得50,000人出嚟遊行，結果2003年嘅7月1日，我睇住喺北角一路落屋企嗰陣時，啲私樓嗰啲人不斷湧出嚟，著住黑色 T 恤不斷湧出嚟。 我坐旅遊巴喺個東區走廊嗰陣時，已經見到啲前面嗰唔係周圍啲旅巴都係旅遊巴都係去緊維園嘅方向㗎，係 去緊維園嘅方向。 因為嗰陣時我哋係 call 車去㗎，係 因為好簡單，我覺得物極而必反，係嘛？2014之後，佢覺得如取如攜，全面進擊，物極必反嘅，我覺得呢個係好簡單嘅道理，就係因為。當他覺得形勢在我的時候，以往就是什麼呢？後發制人，共產黨忍得。當現在建制派覺得已經大權在握，林鄭月娥覺得我說什麼你們都要信，都要接受的時候，這個就是正正就是他的勢開始衰了，由盛轉衰的時候，所以也都是這個反攻的時候。好了，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多謝大家復活節仲喺度即係聽我哋節目啦。 亦都多謝大家課金啊，係 啦，多謝好多聽眾。今集裏面咧就讀下啲人名啦 ，Fanny 啦 ，Fanny， 麗燕露啦 ，Paul Young，April Ho 啦， 係啦，咁 Tony Wu 啦 ，Tony Ma 啦 ，Simon T H 張啦 ，Lick Yun 啦 ，Carrie Chow 啦， 威空聽啦， 係啦 ，Sydney Chan 啦 ，Dave Lam 啦 ，Heidi Howe，Heidi 都成日見到個名字，係 啊 ，Ty Sandy， 係 ，Carol Cook，Carol Cook，Tiffany Hall， 係 ，Vincent。咁咧就 啊，多謝大家係。 係啊，咁啊，復活節希望咧就香港人就真係，唉，忍得太耐啊，真係。 嗯。 我今日我講完嗰個書嗰個問題咧，我都即係好心噏嘅。其實， 嗯， 香港曾幾何時係亞洲出版最自由嘅地方嚟？唔係淨係新聞，係出版。喺大陸、台灣其他地方容納唔到嘅意識形態好乜都好嘅書咧。黃賭毒乜都好啦，點解香港咁多古靈精怪作家咁多，又鹹古又寫武俠小説嘅人又識寫鹹古，寫鹹古嘅人又識寫武俠小説咧？就因為咧好多不容於喺五六十年代其他地方不能容納嘅嘢咧，都喺香港可以發光發熱嘅，所以亦都係造就咗我哋喺流行文化嘅黃金時代。係因為咧乜嘢出位嘅嘢我哋都可以諗，都可以做，咁亦都係會可以出版。但係呢個送書籍送終呢樣嘢咧，我相信咧，我哋要下一步，我自己都有責任去諗一諗，點樣可以咧保障香港人可以唔需要再靠呢個聯合出版集團同埋呢個中聯辦嘅控制嘅出版社同埋發行公司。嗱，台灣嘅城邦集團就係咁嚟嘅，自己組織自己發行公司，由小型嘅出版社組成一個發行嘅平台，叫城邦。城邦唔係一間出版社嚟，佢一個發行嘅平台同埋收數嘅平台。 嗯， 下邊有好多出版社，咩貓頭鷹啊、商周啊， 咁樣嘅 加盟落去嘅。咁但係咧，大家 share 咗嗰個平台嘅。點解咧？因為你小出版社，你好難向書店收錢噶嘛。 嗯， 書店咪拖你數，唔找你數。你發得嗰十本書俾人，人哋點會理你咧？咁，但係如果你有個平台，一間大嘅公司喺度，而呢間公司咧，其實就係幫下邊呢扎小型出版社做發行嘅。 嗯， 大家夾錢去組織呢間大公司嘅，其實。咁嘅話就變成城邦出版集團，然後下面有好多獨立嘅。而家另外一個叫讀書共和國，就係，是，台灣，下面有八旗啊、左岸啊、衛城啊、野人啊， 嗯， 等等呢啲嘅獨立嘅出版社，係幾條友嘅咋？我去台灣考察過，你唔好大家以為啊好大嘅讀書共和國，下面每一個出版社其實佢得幾條友嘅啫。但係咧佢就是一個集體嘅寫字樓，大家 share 咗個 course，share office 係啦，有 share 嘅一個發行嘅平台，同埋一個財務嘅平台，嗯，負責收數。負責找數同埋印刷，咁你一個出版社去印咪貴咯，但你十個出版社去幫襯嗰個印刷廠， 咁就可以 咪平咯， 平啲 就達到嗰個規模經濟咯。咁成個出版嘅形態就係咁樣，就唔係話一間公司去經營曬嘅，其實，嗯，而係一組織一個咁樣嘅平台。而家係時間要講噶啦，其實我同阿彭志銘都傾過呢個問題，即係點樣去組織一啲，即係你與其坐喺度孖叉佢冇用， 突破 殺到埋身啊，其實根本已經係。你唯有就是以我哋香港人的方法， 嗯， 然後我不發落去那些嘅書店嗰度，然後點樣去開拓更加多的銷售點？ 係 唔一定是在書店的銷售點。你看到而家無印良品又賣書，在日本咧無印良品賣很多書嘅，其實 coffee shop 又賣書，係咪有自己的書櫃在度賣書？即係我覺得呢個事實上真的你唯有就係咩咧？用遊擊戰的方式嚟去， 嗯， 即係同佢哋。搏鬥嘅啫，其實 唔好俾佢剿滅。 喂，如果唔係，我覺得好可悲嘅，其實真係即係一個，因為出版思想嘅自由咧，係令到香港嗰個流行文化係全世界發光發熱嘅。梗係唔係因為我哋香港人思想特別叻啦，而係因為喺嗰個年代我哋乜都得啊嘛。而家國產007攞$100唔使打靶，嗰，那個場面都唔得啦，都唔拍得啦。大佬，我哋都變咗淪落人啦，真係點知黃秋生啊？全香港人都變咗淪落人啦，而家，所以我就話呢個係即係我哋下一次可以再認真去思考一下呢個問題， 嗯， 即係書籍送終呢個問題。好啦，今集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 舊年聖誕我哋嗰個 catering 咧就好受歡迎嘅，即係你喺屋企開 party 咧就叫嚟會送埋俾你嘅。我首先介紹俾大家飲嘅嘢先。就是这个招牌手撕韩流沙律，然后呢就三个热食就揀一样香煎带骨猪扒，就配蜜糖芥末子酱香浓日式叉烧雕草白酒忌廉鱼柳，是不是很漂亮呢，这个还有